兄弟我不明，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朝气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啊。我们还继续延续着东京奥运会这个后边的热度啊，余温，也说说国安现在遭遇的种种的困难。 这应该叫什么朝礼是吗？说国安就算了吧。 这一上来就算了呀。那不至于吧。 我们一直在算着分呢。 虽然说我们现在状况不好啊，但是这不是输就一起扛吗？我们就一起扛着。还是继续来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节目从10号开始就已经改成7点到9点了。 对， 早间是覆盖了2小时的时段，晚上的金戈铁马同样是5点到7点，还延续了奥运期间的这个时段，内容也更加的丰富，大家伙儿可以听到一些除了体育之外的社会热点的内容。 整个的节目呢也是进行了全新的改版哈，我们的时间也增长了，内容呢也应该说宽度会更宽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这两档节目，早晨的雄鸡唱晓和傍晚的金戈铁马。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咱虽然说有这个朝礼说国安就算了吧，咱还是 那就说说亚太。 对，说说跟亚太这一场国安该怎么办。咱们需要修正目标吗？ 而且这个目标呢不仅仅是对亚太这一场比赛的目标，是不是整个这一个赛季的目标也要进行一个重新的修订啊，大家可以来展开讨论。另外呢，最近因为也是延续着奥运的热度，大家呢也在关注着这些奥运选手们归国之后啊，各自在隔离时候的生活。我一看有人呢是秀这个饮食的，是吧，也有人呢就是聊一聊奥运感受的，还有更多的运动员是在晒自己在隔离期间在房间里面训练的， 就是特别的自律啊，即便是在隔离没有那个。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因为教练也隔离呢，教练也盯着，反正你也出不去，练吧。 是吧，就是没有那个最好的训练的条件，但是依然是用一些小的器械，保持这个自律的状态。 我看了一段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有咱们跳水队的那个那几个挺有意思的 啊， 就比如说像全红婵在他那个上下铺啊，上下铺上，然后做就是相当于两头起，但是他那个动作呢还不是特别标准直的，是那个谢思义是做那个直的两头起 、 特别的标准。然后呢还有练那个手里一手拎着一个特别大的矿泉水桶，然后往椅子上单脚往上这个练腿部力量单腿的 你看看待会儿都想出来各种各样的招式。 然后王宗元呢好像是单脚呢单腿下蹲，单腿下蹲，坐在就是临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再起立，反正就是有一些动作，所有动作里边只有一个我觉得我学不了 啊，够凡尔赛哪个呀？我就是反过来，所有动作里边可能只 有 一个我能模仿， 倒立做俯卧撑的那个。 哦，那确实 一般人来不了，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模仿哈。 因为其他几个呢，你做不上来没关系，没危险。 大不了就是质量不行。 对，他那个倒立那个就直接就把脖子给握了，是吧？ 所以大伙儿啊，真是在看到这些冠军这些运动员们隔离期的训练的时候，您要是看到哪些招式， 想尝 试 尝试。 松眼君也说了，太专业了，没有敢尝试。像他那个两头起啊，或者说仰卧起坐那个，包括下蹲的那个，大家都能试试，只不过咱就是做不了人家那么标准而已。 对，两头起，您起不来两头，您还起不来一头吗？ 对、 啊、对， 起不了那么高，还不能就起个十公分嘛，是吧？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包括您在平时的训练里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啊，小奇招。啊，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我们今天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超，啊，综述一下整个的情况。广州赛区争冠组、保级组都已经是尘埃落定了。 嗯，另外呢，国安今天将会迎战亚泰，球队有一些伤病，但是比利奇表示说呢，不能够强调伤病。 嗯，国足的12强赛境外备选主场，现在首选是在多哈。 当然，毫无疑问，最近国际足坛的热点，那就是梅西加盟了大巴黎，昨天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今天还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的系列专题《东京之后看北京》的第二集，《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的第三集，不是金牌胜似金牌。 另外呢，我们也是搜索哈这个新闻的热搜榜，找一些跟咱们体育有关系的，比如说呢，有的就是非常的正式啊，就是说杨倩等26名女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也有的呢就是非常网络化，最近不是 YYDS 特别火吗？昨天那个微博当中有一个 YYSS， 不知道大家是 SS， 哎，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 呵，这现在所有的这些00后用语， 反正就是汉语拼音。 对，就是这些这个字母的代码都把英语老师都给弄懵了。 对，英语老师说了，我们是英语，你这是汉语拼音啊。 是，大家伙儿可以继续的聊着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昨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6次会议，也是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7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指出，当前防疫形势趋稳，但是切不可掉以轻心，一点儿也松懈不得。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的16条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构筑每一道安全屏障，尽最大的努力确保本地零感染。 在会议当中呢，也强调要持续做好进返京人员的防疫管理，坚持科学精准，对暂缓进返京人员要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就地管控，对已从中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或者在上述地区所在县有旅居史已满14天的进返京人员，北京健康宝及时付绿码，有序进返京，到京之后呢，落实健康监测的措施，像铁路、民航进京检查站要同步落实有关措施，对市民群众反映的北京健康宝赋码等方面存在的技术问题及时受理，妥善解决，尽快下发防控政策解读手册，动态更新完善，同步抓好培训，确保防疫的一线人员及时知晓规范执行，12345市民服务热线要做好答疑。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就来说说接下来啊，中超第14轮，咱们要在这一轮当中面对长春亚泰，确实现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有机会反弹吗？这个成绩上在面对， 我觉得是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咱们有机会反弹吗？ 嗯， 另外就是有没有对手会往下出溜 啊？就是在对手出溜的情况之下，我们 稍微 弹 一下是吧？哎， 这么论哈，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确实现在大家好像一提起来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心气儿都不高了，毕竟对方有着 这全虚全影的外援，像亚太这五外援都在呢，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已经不能用老眼光去看这样的对手了。一成不变一上来也是问题多多啊，说看看争冠组咱踢得过谁，不行还是去保级组练年轻人吧，让国脚跟友商队员好好休息休养，还给长春亚泰加油。您哎呦呵，我这一口老血差点喷在麦克上。 你看9720就说了，这个亚泰有那么厉害吗？亚泰不是很厉害，就是排在苏州赛区的第一名而已。 对， 现在在网上给那个上海海港和长春亚泰那个排名啊，其实不是特别准确的一个排名。 对， 因为两支球队呢，亚泰好像是一胜一平，它相互之间胜负关系占优的话，它应该是排在第一的。但是至少两个队都是25分嘛。 对，都是25分的积分。关老爷说，要论谁要出溜一下，这河北得出溜一下吧。 我没说河北往下出溜， 这您说的啊？ 哎，也是您说的啊。我们甩个锅。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苏州赛区的第五位，能不能最后保有一点点晋级到争冠组的可能性？就看接下来这两场了。 但是比较现实的是呢，一方面球队的体能状况出现了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出现了大面积的伤病的情况。我们了解到于洋现在应该是受伤比较严重，无法踢比赛。大宝上一场没踢也是因为自己有伤，所以呢，大面积的伤病，现在再想踢三中卫、中后卫都不够了。 哎，这人员上本来就紧缺，这结果还伤的伤啊，没在的没在。 但是昨天呢，比利奇啊带着队长于大宝是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啊，大宝也强调，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伤病看得太过严重，球队需要团结去度过这个难关。而且呢，比利奇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把伤病作为一个借口。 我们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没有什么可以犹豫啊考虑的，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场积极的比分吧。我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呢，他们在这个赛区应该说是磨合的比较好的，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球队，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显示自己的性格，去打好自己的比赛吧，才能够拿到好的结果。确实我们有一些伤病啊，包括休赛，但这个现在不是时间去谈这个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就像大宝说的那样，要去想出办法来，而且拿出性格来把这场比赛打好。在第一次跟他们交手的时候，本身就是一场不错的精彩的比赛，尤其是上半时我们打得不错，所以这场需要的是我们拿出态度更强硬嘛。确实是中国这场停赛，但是我们肯定会在比赛的过程中想念他，但是比赛嘛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想出别的方法，比如说用战术，或者是用别的队员来弥补，尤其是团队嘛来弥补。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比赛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显示自己的个性和愿望，来把我们那些创造出来的机会转换成进球，这才是关键。 上一场比赛失利了，然后让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接下来两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生死大战了。如果想进入这个前四名的话，对我们来说要团结一致，把我们这两场比赛取得一项我们想得到的这个结果球队现在可能也遇到一些这个伤病和这个停赛的情况所以说用我们这种现有的球员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然后在比赛里面展现出我们这种积极的态度，然后把比赛打好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哎呦，这亚太的主教练陈阳说的那番话挺让人听了挺气人的就是人家说的也挺客观的呀说国安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他们已经做好了困难准备，面对这场比赛 说就是一场普通比赛，不考虑排名啊，他们也会猛攻的。他们呢，亚太就是赢得比赛，正常轮换。 嗯，倒是我觉得他们会进行一些人员的轮换啊，因为现在已经是确定进入到争冠组了嘛，在人员的正常轮换让球员做出一些休息，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还真的我倒是觉得有点悬念啊，有一些悬念。然后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魏一东，他还提到呢，说战亚太这场球啊很困难，但是从技战术层面上，不妨换回四后卫，咱也试试。 嗯。 跟亚太的比赛对于国安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比赛，其实每一次面对亚太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很困难，但从来没有一次，哪怕是2007年封体的那一次，哪怕是我们在主场帕切科治下我们输0-4那一次，我都从来没有说在赛前感觉到对亚太是这么困难的一个局面，这是我第一次。虽然以前也会是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越困难越是检验这支球队它的成色的时候。我们现在缺兵少将，我们现在确实实力不足，我们现在没办法轮换，我们不光实力不足，我们体能也不足，我们得分的手段也不充沛，但是这个时候是体现团结、体现力量、体现底蕴的时候。我不苛求结果，但是我希望能看到我熟悉的国安。但是我觉得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以及我们现在人员配搭来看，就是球队在四后卫体系下运转的明显还是要比三中卫要流畅，就是以我们现在的人员，我们现在打三中卫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得更发挥，我们在中场我们有张稀哲，我们有朴成，他们是能拿能控能传能给球队带来机会的球员，应该让更多的中场球员在场上占据一些位置吧，我觉得是不是会有这样一方面的一个考量，这些由比赛来给出回答吧。 嗯，改改打法啊，我们也试试不用三中卫，以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员配置，可能回到更熟悉的一个四后卫的体系里边会不会更稳妥一些。 但是刚才也提到了球队遇到了一些伤病哈，就是弄不好咱想凑个三中卫咱都凑不出来啊，现在不知道大宝的身体状况恢复怎么样，于洋是肯定是不行踢不了，靳鹏翔呢也是受伤之后一直没恢复，现在咱也没那么多中后卫了。 是，向往神鹰说国安加油吧，我是泰山的球迷 啊， 我非常期待京鲁大战，一个赛季要是没京鲁大战那多没意思呀啊。不过确实昨天在昨天 那这事儿怪山东泰山 是吧， 对吧，往下吞吞 啊，就 咱们都 在吞吞，都在保级， 都在第四第五咱这混着，然后一看哎有机会。 嗯，但是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很就是这个心态都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目前展现出来这种精神面貌， 嗯， 而且位置还是在赛区的第五名啊，很尴尬啊，都想把这个锅甩给 主教 练。 哎，溜溜达达就说了，这教练说的挺实在，但是呢也没什么亮眼的地方，就是谁带他觉得也都是这成绩。我们也就这个主教练的问题啊和魏东魏老师聊了聊，他说现在呢他认为啊这时候评价比利奇呢还稍微的有点早，不够客观。 从比利奇带队来看呢，我认为他对球队的改善和调整，他在现有的条件下他在努力的做，我不认为现在是给比利奇盖棺定论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主教练担责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他肯定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但是客观上我们给教练创造的这个出成绩的条件确实是太有限了，甚至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我觉得我们去评价一个主教练的可能欠缺公允，不够客观，不如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吧。再看一看，我也相信他是一个性格坚定的，有能力，有可能带领团队走出困境的一个人。 哎，其实从比利奇过往的这个履历看，他是一个很善于在困难的时候带着球队一起往上冲的。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评价比利奇到底行还是不行啊，这个真的还是有点早。因为刚才魏老师也提到了，你俱乐部也没有给他提供足够多的人手，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让比利奇下课，我觉得你换谁来，现在的这点人，你没有核心的外援，然后又遭遇大面积的伤病，国脚呢一直是不管身体还是心理都疲惫，你把这个锅全扣在一个人身上，不太合适。 对， 不是比利奇让奥古斯托回不来的，不是比利奇让这个比埃拉是受伤的，也不是比利奇让大金子在那屋说这说那的。 对，所以这个阵容之下，您就是让瓜迪奥拉来，想想瓜帅会怎么、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一样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Mr. Week 也在说，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广州赛区整体的情况啊。在第14轮的比赛当中，广州队5-0战胜了青岛队，青岛也是遭遇了创中超历史纪录的9连败。第22分钟是由高拉特策动的攻势，邓涵文在禁区之内横敲，艾克森包抄破门。青岛队的阵型这时候稍稍有一些前提，比赛依然是在广州的进攻主导之下。第29分钟又是邓涵文禁区之内攻门，有一点意外的转化成助攻了，让艾克森梅开二度。第51分钟下半场，杨立瑜有一个妙传策动了攻势，邓涵文再一次助力艾克森破门，两个人是分别上演了助攻和进球的帽子戏法。很快广州又是高拉特挑传策动了攻势，青岛的禁区之内防守还出现了失误，阿兰趁机又捅射了一个啊。第89分钟替补出场的小将谭凯元是一个精彩的世界波收获了进球。0-5的一个大比分的输球，青岛队的这个防守是如同隐形。 青岛反正官方呢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是向球迷表示了道歉啊，这个创纪录的9连败也真的的确非常的尴尬。而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深圳是对阵重庆两江竞技，最终深圳2-1险胜。第34分钟的时候，重庆率先打破僵局，前点的费尔南迪尼奥头球后蹭之后，图尔斯诺夫头球攻门得手，利用角球的机会，重庆队1-0领先。第35分钟的时候，也就是1分钟过后，深圳队闪电扳平，戴伟俊是凌空打门得手。据说戴伟俊也要规划是吧，加入中国国家队啊。第92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是完成绝杀，深圳获得了禁区前沿的定位球，王永珀主罚选择直接攻门，皮球绕过人墙打进了球门左上角，这样深圳呢是2-1战胜了重庆。这是6点钟的两场球。 对，还有就是晚场了，更晚一点的山东泰山对沧州雄狮的这一场比赛，大家伙儿似乎都对山东泰山情有独钟啊，都看了这场比赛。那上半场开场的2分钟，费莱尼就争顶造成了混战，郭田宇捡漏破门。第28分钟，王彤的边路传中，又是郭田宇头球冲顶破门。第93分钟，进入到了补时阶段，穆里奇侧身凌空抽射破门，扳回了一分。泰山是2-1取胜，取得了5连胜，同时也是锁定了广州赛区的榜首。那很多的家里人都说，看了这场比赛，要是以泰山下半场的那种，状态来讲的话，就是面对亚太其实也未必踢得过啊，做了一个这样的横向的对比。 但是呢，他已经是锁定头名了之后啊，是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调整，这时候球员在场上的比赛的状态啊、欲望啊各方面也有所下降，再加上主力球员被拿下来， 对， 这是比赛有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势头的，这个势头发生了变化的话，就会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变吧。 对， 另外的一场是焦点战啊，在花都体育场展开，那是来争夺进入争冠组和保级组的广州城对阵河南嵩山龙门，最终呢双方战成1-1平，广州城力压河南嵩山龙门晋级到了争冠组，河南是落入到了保级组。第48分钟的时候，陈璞插上低平球横敲门前，帕尔曼江中路跟进推射，河南是率先取得进球。但是第67分钟的时候呢，广州城是扳平了比分，陈志钊挑传到禁区中路，迪亚哥机警的插上扫射，将比分扳平。那这样呢，广州赛区的全部比赛也就都结束了啊。最终呢是山东泰山、广州队、深圳队和广州城进入到了争冠组，另外的4支球队是落入到了保级组。而在苏州赛区这边呢，还有2场比赛啊，一场是在今天的时候进行的这一轮，还有呢是一场因为台风的原因在15号将进行补赛的这一轮。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最新情况啊。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9月2号就要开始了，那这一阶段的 中超结束之后也会进入到一个休赛期啊，却让国脚们备战十二强赛。虽然截止到目前，中国队的首轮客战澳大利亚的比赛地点、开球时间都还没有官宣呢，但是从目前亚足联还有澳大利亚足总方面传出来的消息，这场比赛在卡塔尔多哈进行几乎就是已经落定了。对于9月7号第二轮国足主场和日本队的比赛，那足协也是设计了一个充足的预案，一旦到时候我们的本土城市没有办法承办的话，那我们依然是会选择一个第三方会员协会地去参加本场比赛。那目前的情况看，多哈就是足协的首选。一个是一旦十二强首轮跟澳大利亚比赛就安排在这儿了，那我们就可以留在原地啊，等着日本队来。那另外呢，九月西亚的天气是持续酷热的，而卡塔尔作为明年的东道主，国脚已经是为赛事修建了很多装着最先进空调设备的比赛场地，所以无论是对于比赛条件或者是环境，咱们都不需要担忧。第三就是卡塔尔今年年底还会在本土承办阿拉伯杯赛，为明年的世界杯去做准备做预演。也是需要说明的是，足协中国队目前是依然渴望可以在本土进行主场的比赛的，但是一切都还是要以疫情防控为最优先考虑的那个原则。 另外呢，国足啊也将会在今天据说要公布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了。据说呢，这份集训名单和往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集训的时间将会定在8月18号，也就是进行完最后一轮补赛之后，国脚们可以尤其是苏州赛区的国脚们可以有2天的休整时间。对于现在的这些国脚们来讲，整个的今年备战压力的确很大。而目前呢，呼声非常高的郭田雨八球入账的这位年轻人能不能够进入到国家队，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变数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进球之后，郭田雨被替换下场，因伤下场，也在赛后呢他表示说这伤不轻，包括郝伟也提到有球员受伤，所以如果郭田雨因伤无法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的话，也是会对国脚在锋线上的人员配备产生一些影响。另外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唐淼受到了重伤，已经是接受手术治疗，明天在40强赛当中受伤，现在正在康复，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出现了人员上的真空。 右后卫的这个位置还得至少补充俩人明天他的至少在国足的表现好像大家微词都比较多但是郭田雨真是这孩子运气差了一点儿，上一次集训就没有能够入选，这一次其实表现非常亮眼，但因为伤病的原因也无法加入实在是有一些遗憾。看看李铁还有什么样的人选可以继续的去补充进来。 当然随着这个目前艾克森的状态越来越好这也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吧。艾克森和阿兰两个人在本轮也都取得了进球。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亚洲杯的最新消息。2023中国亚洲杯他们在微博上也发布了官方消息，2022年亚足联乌兹别克斯坦 U23 亚洲杯的预选赛再次抽签，中国香港队分到了原来朝鲜队所在的 K 组。本届预选赛会在今年的10月23号到31号在巴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塔吉克斯坦、阿联酋以及中国台北、印尼、蒙古以及新加坡进行，11个小组第一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将会晋级正赛。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我们进入到走进冬奥会，延庆赛区呢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赛区之一，赛时呢也将会承担着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以及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的比赛。昨天呢，我们体育广播的记者于伯川就走进了延庆赛区，实地探访了这里的筹备进展和亮点，一起来听一下于伯川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延庆赛区，记者看到在海坨山路之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已经开始贯通运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盛介绍，正在索道上运行的缆车，其安全性和舒适性都是世界先进水准。 这条缆车的这个运力呢，每小时是3400人，所以说是我们运力最高的一条缆车。这个缆车的这个安全性非常好，它现在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滑雪缆车。 可以同时乘坐八位滑雪的人。门口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特殊的装置，所有运动员的雪板都可以通过这个插板插进去，完了运动员到里面乘坐，而且座椅是加热的。 坐进缆车里，记者的确能感受到坐垫的温热，这让到时冬季前来参赛的运动员和游玩的滑雪爱好者们从寒冷的室外走进缆车的轿厢内，也能够感受到阵阵暖意。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经理孙祖宇就介绍了其中的科技元素。 我们通过这个站内的这一个弯道，我们有一个加热轨道，加热轨道能瞬间释放大电流，能够瞬间加热，并且存储起来进行缓慢释放，先进在操作更方便，更加智能化，相当于我们买车加装了一个更加先进的功能。 据介绍，整个索道系统共包括9条架空索道和2条脱纤索道，全长10.3公里，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各个区域和延庆冬奥村串联了起来。随着缆车顺着山势逐渐爬升，整个延庆赛区的各竞赛场馆和设施也能够尽收眼底。 我们右手边的是雪车雪橇中心吗？ 右手边这个远处的山头上，这个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左面，那这个左面就是我们的奥运村，右侧呢下面这是我们的一个高山滑雪的一个灰村雪道。 延庆冬奥村是赛时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居住和生活的家，这里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赛时将提供1686个床位。国家高山滑雪公司副总经理毕崇明带记者走进了其中一间运动员公寓的样板间。 主要是采用了健康环境系统，空气进屋了之后，那个末端专门的一个除尘净化设施，然后另外的话做了一个魔镜系统，它其实就是要是一个展示平台，把你的室内的环境的数据、健康的数据能在这里边展示。 延庆冬奥村的建设不仅将北方山居和小海坨的山林景观相结合，还采用了超低能耗、太阳能光伏绿电、装配式建筑等35项节能技术，而智能人居示范项目则让冬奥村的居住和管理都更加智能。在服务接待大厅设有3块智慧大屏，毕崇明介绍。 我们现在主要是实现了4大功能，分别是那个健康环境系统、能源管理、智能安防和那个机器人服务。然后通过这个大屏，到时候我们其实主要是一个那个管理平台，比如说去监控它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可以在这里边实时去体现每个出入口、一个主要的道路它的那监控的这个情况。 科技元素的应用让延庆赛区的场馆运营、居住体验都更加舒适、便捷和智能。而冬奥会结束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成为滑雪爱好者们纵情驰骋的乐园，而延庆冬奥村也将作为旅游休闲度假酒店向公众开放，普通市民也能够在这里享受到冬奥遗产的福利。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啊，我们的系列专题报道，今天东京之后看北京的第二集将要为您带来奥运交通设计，东京值得借鉴。 到达东京成田机场之后，我们将乘坐巴士去到一个统一的集合点，然后在那里呢，我们再去坐其他的车辆，把我们送到抵达的酒店。 北京时间7月21号晚，记者抵达了东京成田机场，在经过一系列的手续办理之后，登上了前往酒店驻地的媒体巴士，感受到了东京奥组委在交通设计方面的服务。 我们刚刚从机场坐这机场巴士来到了中转站，然后到这里呢，工作人员非常贴心的按照我们的酒店写了一个这个地址。我们将每个人乘坐一辆奥组委指定的出租车，把我们拉到酒店。 吴嘉庆是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会观察员团成员，这次来到东京，他主要体验了从东京成田机场到酒店的抵达交通服务，观察了媒体酒店巴士运行和各利益相关方混住酒店交通运行情况等。 总的感觉是，东京奥组委在交通体系设计上以人为本，注重细节，各交通方式有机衔接配合。 吴嘉庆介绍说，东京奥运会使用成田和羽田国际机场作为官方入境口岸，抵达交通流线设计清晰。 在机场设置了交通引导员，各利益相关方都能顺利地被引导到上车站点，设置了交通服务台，图文并茂介绍运动员、大家庭、媒体、单向体联等的底泥交通服务设计，设置了底泥交通工作区，交通工作人员结合底泥信息系统数据和实际底泥客流数据进行排班和运营调度，将底泥环节、物流环节与交通环节

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7:40了，欢迎回来。我们在这个时段赶紧来聊一聊梅西啊，梅西梅球王终于在昨天的下午傍晚5点左右啊，第一次是以大巴黎的球员身份参加了新发布会，在巴黎主席纳塞尔还有总经理莱昂纳多的陪伴之下，梅西一家五口慢慢的走进了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的新闻厅。哎呀，这大巴黎的管理层心中肯定是心潮澎湃。 哎，看起来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很平静，但是我相信巴黎的主席纳塞尔这个内心深处啊是激情澎湃的， 真是 陪伴着梅西坐在了主席台上。 嗯， 当然了，梅西在这发布会当中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发布会的直播哈，他也特别提到了老东家巴萨，说要离开巴萨的时候呢，自己并不知道会去哪里，也没想到自己会离开巴塞罗那，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巴萨度过，对巴萨的感情也非常深。不过呢，如今自己的目标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赢得比赛胜利，无论效力于哪一家俱乐部。而梅西呢，在发布会当中也表示了对于加盟大巴黎的这个高兴，他说我很开心啊，离开的时候很艰难，经历了这么多年，要做出改变是很困难的，来到这里感觉很幸福，感谢俱乐部的主席和莱昂纳多对自己的信任，这一切是很快很轻松的，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解决这么困难的问题，很高兴来到巴黎，很激动，希望能够继续夺冠。同时他也提到大巴黎是一家雄心勃勃的俱乐部啊，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啊，为冠军而战， 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阵容上已经很鲜明的能够感受到大巴黎这一颗就我已经是冠军的心了。 哎 啊，所以我们也继续来说说这个事件当中其实都在聊现在到底谁是最大的那个输家，显而巴萨什么都没捞着啊，这前前后后这么多的恩怨情仇，公关也没有公关的特别完美啊。我们也连线了严强老师啊，他也认为梅西事件凸显的是巴萨俱乐部整体管理上的混乱。 关于梅西加盟巴黎圣日耳曼，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无奈的一个决定，因为最近呢，加泰罗尼亚有一些媒体有报道，包括已经辞职的一位巴萨的前董事都认为这当中有大量的信息的缺失。关于梅西离开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内幕啊，很多隐情，可能需要时间发酵，我们才能看到更加全面。这两天我也跟一些巴塞罗那的一些媒体同行有过一些交流，这位已经离职的俱乐部的管理层董事呢，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拉波尔塔现任的主席，认为拉波尔塔应该在一个更早的时间知道了俱乐部所存在的严重的财务亏损状况，而这种情势比拉波尔塔当选主席的时候要严峻很多。上个赛季整个巴萨俱乐部的亏损可能会超过5亿欧元，而这种格局呢，导致俱乐部根本无法承受梅西的薪资。而梅西所谓降薪一半这个状况，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西班牙有法律规定，要降薪的话啊，注意，对于劳工的保证只会允许较此前的合同降薪50%。梅西本人对于这个降薪呢是没有跟俱乐部做任何谈判，他坦然接受了这个状况。而且过去4-5个月时间啊，拉波尔塔和俱乐部的管理层一直表示着极其积极乐观的这个续约态度，确实在这个赛季临近开始到了8月份才通知梅西和他的父亲，这样呢对于梅西的续约的状况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这是梅西自己都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梅西的离开对于巴萨的打击不仅仅是短期之内市场营销收入啊商业赞助这方面的损失，其实过去几个赛季巴萨 接近70%的市场营销收入都是跟梅西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而加盟巴黎之后呢，短期之内啊，巴黎的这个球衣销售超过新增20万件啊，就是指日可待的一个格局，而且会有更多的赞助商会要涌向巴黎。我觉得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吧，像梅西这样的顶流啊，顶级巨星，他不光光是流量，他其实他的流量更多是来自于他在足球场上的成就啊，这是有实在基础的流量。这种聚拢人气和商业转化的价值巨大。而对于巴塞罗那来说，我觉得损失不仅仅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商业收入，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让大家真正看清楚了巴萨是目前一个经营极其混乱，而且管理者非常不负责任，内部存在着大量的信息遮掩啊，甚至是潜在的管理腐化现象的一个极其混乱的俱乐部。 不过现在大巴黎是最大的赢家，之后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在市场运作当中呢，应该说是赢家啊，但是到了球场上的时候呢，还需要主教练波切蒂诺，他得把这些棋子排好了。昨天咱也提到了嘛，这套阵容锋线攻击力极强，后防线倒是也有人，但是中场的防守力要差一些。 所以在前场锋线上怎么去分配球权呢？梅西来了之后，肯定要围绕梅西去重新的梳理战术了。 姆巴佩，内马尔，是吧？ 嗯， 还有梅西， 哎 ，MNM， 哎， 这怎么来分配？昨天咱们家里人就说了嘛，这梅西一去了之后，大巴黎在场上一个球根本不够，最起码得用仨。 对，所以怎么去分配球权啊？虽然梅西自己很谦逊啊，说我行了，我不穿10号，我穿30号，可是他明明就是场上那个真正的10号， 对，他就把那3个10号的活都给办了啊。 对啊，所以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去梳理啊，这三条线。严强也说到，说大巴黎阵容上真的要跟梅西相适配， 这样巴黎构筑了一个最为奢华的一条锋线。这三人啊，如果姆巴佩会要续约的话，这三人薪资叠加起来会在1亿欧元上下啊，这个年薪确实是罕见的成本。而且整个巴黎圣日耳曼呢，确实攻击型的球员特别多，他的防线也不错啊，应该说在引进拉莫斯之后，所以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中场。现在以维拉蒂、帕拉德斯为主的这个中场能不能够形成承前启后的作用？或许马尔基西奥会要提到这个后腰的位置，给予整个防线啊有更好的一个保障。而且在众望所归之下，那本赛季的欧冠必然是他们需要努力去追求的第一目标，这也是对梅西职业生涯后期提出的一个严峻考验。 这边还有家里人冯阳说一直在关注这事儿啊。说幻想过无数次梅老板和总裁职业生涯末期有可能共同效力一支球队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万万没想到梅老板最后和水爷走一块儿了。想想 水洗梅 啊，水洗梅，梅老板进球之后水爷背着他庆祝的场面，画面唯美的不敢想象。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梅老板如果进了球之后，水爷会不会庆祝，是吧？ 还是默默的只是我看穿了所有的一切。但是接下来巴黎还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啊。 对， 比如说这个在 财政公平法案的问题，在前一段时间也被大家提出来哈。现在呢，西班牙有一家体育法律的顾问公司，他的负责人托尼卢卡就说呢，大巴黎想要遵守这个欧足联公平竞赛法案，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两条路。一条路是吸引赞助商，新的赞助合同到来之后能够让巴黎的这个负担超过标准的支出，从而收入有所提升，在这样的一个比例当中符合在欧足联的这个公平法案之内。再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转会市场关闭之前加大球员的出售力度，来平衡账目，避免遭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所以接下来很多的法务方面的问题大巴黎依然是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一些眼红的球迷还有媒体人都觉得说，是什么让一支无视财政公平法案的球队用了这么多的超巨啊。当然这我们知道这其中能听得出酸酸的感觉。 但是呢也要很现实的看到哈，就是当年 包括像贝克汉姆等等一系列顶流的明星，他们无非在职业生涯的后期的时候两个选择，一是去美国职业大联盟，第二就是去大巴黎。这个城市和这家俱乐部的吸引力还是足以证明他们的价值所在吧。 嗯，想想在3年之后巴黎将举办奥运会，但是在3年的时间之内都可以在埃菲尔铁塔下面看到梅西，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啊？想想还是挺强悍的。托尼韦说，现在的大巴黎阵容感觉越来越像几年前的阿根廷了，超豪华进攻组合，中后场嘛一般般。 嗯，另外这边呢，乡野小老头也说，大巴黎现在这阵容啊，别到时候整一个三个和尚没水喝呀。 哦，还真是先摆平了更衣室再说。乐乐乐说，大巴黎这要是不拿欧冠，估计俱乐部压力会非常山大，梅老板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确实呢，对于梅西来讲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昨天咱们家里人也在分析说，梅西还从来没有在其他职业足球俱乐部效力的经历，那离开了西班牙，离开了巴萨这个体系，加盟了一支全新的球队，而且目标直指欧冠的冠军啊，这个的确压力山大呀。 还有家里人说，现在真是看到这些豪门之间的操作，不只是肯花钱，而且得会花钱，得花到点儿上。 嗯，三个人1亿欧元的年薪， 您瞧瞧， 这主要还得是有钱可花。 对，这多会花呀，也多能花呀。可是曼城肯定想着，呵，我要是晚一点儿想签格拉利什，我可能这个薪资空间就腾出来了，也许梅西就来英超了呢。 所以你看，尽管说瓜迪奥拉说我们有了格拉利什哈，我们不需要梅西，不知道这心里面是不是一边滴着血一边在说这番话。 这必须得是啊，都能感受到瓜帅的难过。任我行说，铁塔下边看不见梅西，他不敢去，怕被围观， 他要去也就是上塔上的。 所以我们还是在新赛季的时候看看吧，法甲又会迎来很多的关注度啊，这对于整个联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呢，也有家里人说，觉得球王走了以后啊，巴萨成绩会不会不降反升啊？这样年轻球员可以上位了。 这年轻球员，反正现在巴萨主要的问题是梳理好自己内部的层层的关系。 对， 另 外呢，在梅西确认离队的情况之下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还要确立这支球队的绝对的技术核心。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奥运啊，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们的体育健儿们也大力的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胸怀组合奋力拼搏，拿到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那其中参赛的女运动员们在比赛里敢打敢拼，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风采，很大的鼓舞激发了包括亿万妇女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那为了表彰我们的女运动员取得的优异成绩，经过国家体育总局的推荐，全国妇联日前也是做出了决定，授予杨倩、侯智慧、孙一文、王涵、江冉鑫、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张雨霏、杨俊轩、李冰洁、陈梦、朱雪莹、黄东平、卢云秀、巩立姣、陈雨霏、汪周雨、鲍山菊、李文文、孙颖莎、王曼玉、刘诗颖、徐诗晓、孙梦雅等等26位女运动员全国38红旗手称号，也授予了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全国38红旗集体称号。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再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当中咱们中国健儿的表现哈。通过我们的记者的报道，回首东京系列的第3集，来再来看一看东京奥运会挥之不去的新冠阴霾。 8月10号，英国跳水选手马修里在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在回到英国后的新冠检测当中呈阳性。在7月26号进行的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马修里和戴利搭档战胜了中国组合陈艾森和曹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梦之队在东京唯一缺失的一枚奥运金牌。而在8月11号，东京奥组委发布消息称，又有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相关人员经核酸检测发现新增25人呈阳性反应，其中有5人来自日本以外，5人当中有2人曾经入住过奥运村。 因为东京奥组委采用的检测报告来自在东京期间的样本采集，因此不能确定这两名居住过奥运村的感染者中是否包括马修里。从7月1号开始，东京奥组委每天发布奥运相关人员的新冠确诊病例数，截止到8月11号，已经有511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从奥运相关人员的范围向外辐射，东京奥运会从举办之前到最终圣火熄灭，新冠阴霾伴随始终。去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开始，原定于2020年7月23号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然而直到2021年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前一刻，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仍然表示存在开幕前最后一刻叫停的可能，原因仍然是东京每天持续增长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同时国教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取消奥运从未成为选项，国教委会不会抛弃运动员。但与此并行的是，在开幕前东京地区不断升级的新冠疫情，迫使日本首相菅义伟在7月8号宣布东京都从7月12号到8月22号第四次因为新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确定在没有观众入场的情况下进行。事实上，当东京奥运会最终开幕后没有观众入场，也让奥运会的举办过程显得冷清，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在奥运场馆里有时会尴尬的无人喝彩，有些比赛的规则甚至发生改变，比如乒乓球选手不得在比赛当中吹球，比如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中能摘下口罩合影的时间只有短短30秒。东京奥组委的例行发布会也和往届有很大不同，每天除了关注赛事进程之外，当天的新冠疫情发展状况也要随时进行更新。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前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首先介绍的也还是当日的新增病例情况。 No daily coordination tomorrow morning. It meant a lot. 尽管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但在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日本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还是持续8天破万，闭幕当天确诊病例4000多，疫情的阴霾始终盘旋于奥运场馆的上空。在东京奥运会终于闭幕后，国教委会主席巴赫也和以往任何一届国教委会主席总结奥运会时的心情不太相同，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Olympic Games have far exceeded my personal expectations. 巴赫说，这届奥运会大大超过我个人的预期，我当然从未怀疑过日本方面对于奥运会的筹备，包括奥组委，但是经过这么多困难后，我认为是运动员为这届奥运会注入了奥林匹克精神，东京奥组委很有效率地展现了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还是能举办这种规格的世界性赛事，大家还是可以团结起来。当运动员们陆续离开东京，后续的残奥会因为参赛人数的下降压力也会有所减轻，但是马修里的确诊无疑让人再起担忧。在战胜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人类也需要像站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一样，更自律更团结。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0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 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一，体感较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响》。还是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改版了，从7点延续到9点，覆盖早间的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伙儿千万别提前的关掉电梯啊！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体坛热搜榜，来关注一下各个平台都有哪些体育事件上了热搜。那在微博上啊，热搜当中。东京奥运会上，朱婷现在说，现在队长已经忍无可忍了，说有人在奥运期间故意的抹黑他。确实，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的3连败出局，一直爆了一个大冷，也创造了女排的奥运历史最佳战绩。再加上郎日岛已经宣布要卸任，朱婷呢因为手上伤病的原因没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但是队长说，自己收集到了证据啊，在7月19号到8月2号期间，有人造谣抹黑他，现在他已经报警了，说已经公证，也固定证据了，已经报案，也请求追究的是刑事责任，下一站人民法院啊。 法律这个网络也不是法律的这个法外之地， 对， 你不能在上面什么都说，因为刚才呢也看到咱们家里人当中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发微信提到关于朱婷这一次呢。把这些在网上去造谣去抹黑，不仅仅是抹黑造谣攻击他个人，也包括攻击中国女排的这些在法律应该也是，刚才我看了他的微博了，微博是有一张照片说已经公证了，他已经收集到了这个足够的证据，在网络当中的言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女排过去这几年成绩好啊，也是关键的，包括郎指导的指挥啊，朱婷的这个个人能力以及整个中国女排的共同的努力。但是这次奥运会期间呢，网上有人爆料说什么朱婷代言耍大牌给中国女排带来了一些很多的负面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在隔离期间，朱婷可以抽出来这个时间，把抹黑她的这个人绳之以法了。你看，像乐乐乐也在微信当中提到支持朱婷，起码好像绝大多数的家里人呢，现在发的这个微信啊，我们刚才刷了，因为太多了，不太容易找到，就是还是支持朱婷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真是拿起法律的这个保护伞啊。网络上尤其是对键盘侠们是一种很大的震慑和威慑，不是说这两片嘴打几个字事情就可以过去了啊，任何人的言论都是要承担自己相应责任的。那另外微博热搜上还有一条是撒贝宁说苏炳添是YYSS， 刚才一哥也给大家提了，YYDS 咱们都知道是永远的神，这 YYSS 是永远的苏神啊，是这么论的。 对，永远苏神。 真够，这萨老师也真是指向性够强的，就为了追随自己的偶像。 这也是在一个连麦的过程当中哈，可以听一下当时呢，他把这个问题提给了苏炳添，苏炳添呢也自己做出了一个回应。 在心里面，你知道有很多网友叫你苏神，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用这个名字来形容我们心里的你吗？ 我之前听别人说，就说，我经常会在一些别人说我做不到的事情，或者一些觉得很多人觉得突破不了的关口的时候，往往在这个时候 说的对， 我就会做出来让别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应该从2018年到现在吧，可能因为我2019年的时候受伤了，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苏炳添应该回不来了，不可能说再次回到这个巅峰的水平，甚至高水平。但是我今年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我没数过，但是我应该是有一年多没有参加过比赛了。但是今年我又开始参加比赛，然后成绩还是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参加奥运会之前，我 苏神很谦虚。 因为参加奥运会之前，我在国内的比赛，我有两次跑进了十秒嘛，然后所以说这两次进入十秒，对于我参加这个奥运会来说的话，就信心十足。最高级的舞台，我还可以在这种有非常多高水平的情况下能够跑这个成绩，那可能给予大家一种哇太厉害了或者很神啊那种感觉，可能大家就叫你出神之类的。那我是这么理解了。 现在网络用语有一个叫 YYDS， 对， 就永远的神。但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叫 YYSS， 永远苏神。 我们在玩笑和娱乐之余啊，也其实要反思一下，可千万不要把奥运冠军们神化了。这一旦把人神化了，给谁的压力都太大，也会有从神坛上掉落的那一天。 所以呢，大家要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其实我相信运动员他们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们都是很平静的。主要是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社交媒体和网络环境啊，一炒作之后容易出现一些在网络上这种大家情绪的波动。你之前呢，你对他期望特别高，你把他推到了一个高度，当他成绩出现下滑的时候，那他自己运动员自己没有什么太多心理上的变化， 是 对吧？他很清楚这是职业体育、竞技体育一种 自然 规 律， 对吧？但是呢，在网上一些键盘侠他不理解，他受不了。这时候马上呢，就把当时他对你有多爱，那时候就变成有多恨。 没错啊，就像当年的，我们总说这次的田径取得的成绩突破，让我们想到当年刘翔。 对，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真实，但是呢，又让大家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的一个范本。刘翔多次在后面的采访当中都说，我不怪所有的人，无论是当时在捧我的、赞扬我的，还是后来在踩我的，这一切我都已经看淡了啊。但是可以想象所有的这种舆论的压力给他带来的一切是多么的可怕。 包括现在刚才所提到的热搜当中的朱婷报警的这件事情，相信在这个网络当中啊，去攻击中国女排、攻击郎指导、攻击朱婷的这些人，可能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当女排站上里约奥运会的领奖台，站上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的领奖台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网络上喊造神运动，应该是最使劲儿、最努力的那一个群体。 没错啊，就会发现后来哎，原来是一波人啊，是这个感觉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很多的咱们的这些奥运冠军还有中国运动员们都是在隔离期间，那微博热搜上也放了一段跳水梦之队的隔离的 vlog 啊，全红婵、施廷懋、谢思义、曹源、王宗源他们都在坚持训练，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居家健身的技巧。 对，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他们这几个动作哈。突然一看这名字，我想起来，当时那个倒立那是曹源 啊， 他自己光着膀子，哎，特别随意的走到了那个门前，啪一个倒立，然后开始咔咔咔跟着做俯卧撑，倒立着做。 就本来看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类，突然发现、哎、哇，这是 就觉得屏幕拿到了 最强人类， 屏幕拿到了是吧？ 所以真的运动员们的自律也在激励着我们，就这种榜样的力量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就已经足够了。 对 当然对于东京奥运会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探讨的方面，比如在知乎上有一条就冲上了热榜的第四名，说东京奥运会整个的成本啊达到了154亿美金，损失上百亿元，可能是史上 亏损最多的一届奥运会。 嗯，因为东京奥组委呢预估当时的举办成本是154亿欧元，是最初的预算的两倍，这个数字呢也打破了伦敦奥运会的成本记录，不仅仅是史上最贵的一届奥运会，而且呢也成为了史上最亏的一届奥运会。根据东京奥组委披露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目前东京奥运会最大的收入是来自于周边产品的销售，其次呢应该是门票和观众的消费。但是从目前支出的这个超过100亿美元，疫情之后增加的防疫支出达到了8.77亿美元、 嗯、 所以再加上空场的比赛、 嗯、 再加上因为旅行的限制没有外国游客到达日本，所以整整的这些数据一算，哎，真的是亏了不少。 嗯，很多的家里人说到了这个网络上的键盘侠现象啊， 嗯， 荣成斋说好像天生就有一帮黑粉儿抹黑中国体育，也看不得中国体育好，支持朱婷。我觉得那一帮就经常去抹黑的那个群体，他不只是说看不到得某一个领域的好， 嗯， 他是真的见不得别人好， 哎， 是一种心态和心理上的扭曲吧。 但是你说托尼韦问这个问题啊，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说你说现在这键盘侠是不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骂的这些人有多厉害呀、啊、 还真有可能只是看的一个新闻的片段、 哦、 然后就断章取义、 嗯、 啊，或者说跟随着一些这种负面情绪的潮流一下就被带起来了、哦、嗯，所以大家啊，真的我们都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所有的一切、 嗯、 刚才还有一位家里人那个原文找不着了啊，哥斯大意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孩子全红婵给他捧得过高了、啊、 哎，前一段时间呢高敏、 嗯、 是吧，前跳水冠军也提到， 对， 千万不要就是在网络这个环境当中害了这个孩子， 嗯嗯，这是可以保护他啊、 嗯、 保护孩子的一个梦想。比如说他说在百度热搜上这一条就冲上热搜了， 是一段小视频，接受采访的小视频、 哦、全红婵说他梦想就是开一个大超市，他说原本我们可爱的全红婵的小小愿望是开一小卖部，有很多辣条吃，但是奥运冠军之后这个梦想变成开一个比小卖部更大的超市、 嗯、 有很多零食吃。 对，他说我要开一个大大的超市，比小卖部更大的超市然后有好多好多零食还有水果 啊，愿望非常的简单、 哎、很单纯、嗯、 是啊、嗯、另外在百度热搜上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梅西了。 嗯， 昨天梅西也出席了他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梅西自己也直言不讳说自己最大的目标就是欧冠冠军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团体里边还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啊，就是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孟宏涛老师对梅西事件的解读。 孟老师您好，其实呢我们也一直关注着梅西离开巴萨加盟大巴黎的这件事情。那在昨天呢梅西出席了大巴黎的新闻发布会，这条消息也是上了热搜。您怎么来评价梅西离开巴塞罗那加盟大巴黎这个事件的呢？ 就是这个巴萨俱乐部更换主席以后，梅西留队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在增加啊，因为拉波尔塔是一个这个巴萨主义的一个支持者啊，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是巴萨的球迷，而且是克洛伊夫主义的支持者啊，他从小实际上就笑话喜欢克洛伊夫是吧，曾经留克洛伊夫的头型啊，所以他对克洛伊夫的这一套理念呀、啊、这个实际上他是比较尊崇的，对吧？就包括他之前啊，当俱乐部主席的时候啊，选这个克洛伊夫曾经是俱乐部的顾问啊，包括他选这个里杰卡尔德啊，当这个俱乐部的主教练，都是克洛伊夫的推荐，是吧？所以我觉得，哎，他是忠于巴塞罗那的他的一些价值观的。那对梅西来讲啊，梅西这样的球员啊，实际上对拉波尔塔来讲啊，这是巴萨历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了啊。那他应该知道梅西现在对巴萨的这种作用。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双方都很情愿啊，实际我觉得实际上双方都不情愿啊，拉波尔塔也是一样，刚才我讲了，他实际上这个是尊崇巴萨历史上的这种他的价值观，对吧？他不得已，他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这种抉择啊，因为他要表现出，至少他要表现出跟他的前任巴尔托梅乌是不一样，对吧？ 那留下梅西啊，实际上这也是他之前的一些当选俱乐部主席的一个诺言啊。梅西离开，这肯定对他的形象是有影响的啊。所以我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权衡，而不是一时的这种头脑发热。 但是也有很多的媒体在分析啊，梅西离开了巴塞罗那会给巴塞罗那这支球队带来非常大的震动。那您如何分析巴塞罗那为什么要放走梅西而选择不和他续约呢？ 啊，我的分析呢，两个层面上，对吧？一个是经济层面上，啊，他肯定还在考虑啊，梅西留队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啊，是不是真正的能让这几年巴萨能够弥补或者抵消现在的一些亏空和债务？那现在的这个欧超的计划，实际上对巴萨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特别是最近这欧洲法庭可能有一纸这种对之前欧足联对这三家俱乐部啊，包括参加欧超计划的这几个俱乐部的处罚的一个方案。其实现在呢，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个皇家马德里还有巴萨啊，实际俱乐部还是希望还是在尽力促成这样的计划。他这样能挣钱，对吧？这样能挣钱。所以呢，他跟这个西甲联盟之间啊，包括足联之间啊，应该有一种暗战啊。这种暗战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啊，也促进了这种梅西的离开啊。西甲联盟实际上为了品牌，他肯定是希望梅西能够留队，有这方面的这种角逐啊，有这方面的这种这个明争暗斗啊，可能到最后也会影响到梅西的留队啊。这是一个深层次的一种分析。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竞技层面上来讲，实际上梅西留队如果接下来再打两年的话，啊，是不是对巴萨的未来有好处啊？梅西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当然他即便是在这样的年龄，实际上梅西也能把自己的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和这种水平啊，能够让巴萨呢维持到一定的这种竞技的水平的高度。但是这个巴萨也要考虑到未来，对吧？他要考虑到自己未来的这种新陈代谢啊，更新换代，晚痛不如早痛，这可能也是他巴萨俱乐部包括啊，他可能考虑的一个主要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就以梅西这种影响力啊，这个拉波尔塔包括巴萨俱乐部不可能啊很轻易的或者说很简单的这种做出这样的决定，对吧？他肯定是在两个层面上啊都有所考虑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梅西加盟了大巴黎哈，给大巴黎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当然呢也给巴塞罗那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一些损失。那您怎么来评价一位顶级的球星的商业价值和他的影响力？ 顶级球星给俱乐部的这种收益，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评估。我觉得巴萨他失去梅西以后啊，他自己像拉波尔塔包括俱乐部的高层，他肯定会有一个衡量，对吧？那我觉得啊，失去他如果是真是损失太大了，对吧？那我觉得拉波尔塔肯定会千夫所指，那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一些考量，对吧？那我觉得失去他，他未来的一些商业利益要大于梅西留队所可能会带来的商业利益，这肯定是拉波尔塔考虑的一些问题。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说就轻而易举的是吧让梅西离开了。当然梅西加盟以后确实给大巴黎带来的商业利益肯定相对于过往要更多了啊，这是肯定的。因为毕竟的这种顶级球星的这种关注度是吧，他的商业价值确实是要高啊。当然我觉得大巴黎像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对大巴黎来讲这都是九牛一毛，对吧？这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顶流所带来的这种影响关注度，关注度很重要，对吧？另外一个呢，肯定还是要从竞技层面上来考虑啊，他会考虑我让我的球队会在竞技水平上会有更多的这种提高啊。因为大巴黎不缺钱啊，你跟谁也别跟他比，是吧？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曼城啊，所以我觉得大巴黎可能考虑的啊，应该不是说我的梅西加盟以后的商业价值。 总结一句话，孟老师的歌词大意就是别跟巴黎比有钱。 对，听着怎么那么熟悉呢？是吧？ 哎呀，这个主语换一下 啊， 没毛病啊。 对 啊， 当然呢，也有朋友啊，你比如像这个北京老哥就说，我知道梅西去大巴黎就行了，其他的不关心。 嗯， 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个 欧洲 震动整个欧洲足坛的转会事件。 对吧？ 它是一个可以撬动整个欧洲足坛很多连锁反应的事件。 哎，你比如说，不仅是这两家直接进行交易的大巴黎啊和巴萨之间，皇马这边也站出来了，对吧？皇马是官方发布通告说否认皇马的主席弗洛伦蒂诺是幕后推动梅西离开巴萨的人啊，因为呢，前巴萨一个高管洛皮斯在一个电台的节目里边说呢，巴萨的 CEO 费兰啊和这个皇马的主席弗洛伦蒂诺，他们俩一块儿就是 说服了拉波尔塔， 说服了拉波尔塔，说不接受西甲的注资啊，并且赶走梅西。对于洛皮斯这个说法，现在呢，皇马官方是给出了否认。他说呢，弗洛伦蒂诺和费兰保持着长期的友谊，这是一个谎言。因为这两个人呢，最近只碰了两次面，一次是在两个月之前，还有一次呢是上个星期六。说当时呢，巴萨的主席拉波尔塔、尤文的主席阿涅利也在场，是当时啊，这几家俱乐部商量那欧超的事儿。所以呢，他说，皇马官方要求洛皮斯修正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个桌面底下的暗潮涌动。 这是为自己这个澄清啊。然后也有的其他的俱乐部呢，就看着人那边大买卖，其实心里边也难受，是吧？ 酸酸的嘛。 你比如说刚才咱说到了曼城啊，瓜迪奥拉说了，我们需要格拉利什，我们不需要梅西，是吧？但是这边呢，拜仁慕尼黑也一样啊，卡恩作为 CEO 也站出来说话了。他呢表示说，对这个拜仁的 CEO 这个卡恩，他说，引进梅西真的有用吗？啊，他提到说，现在巴黎队中有梅西、内马尔、姆巴佩、拉莫斯这些一流的球星，但是卡恩说呢，阵容确实强大，可以说球星云集，但问题在于他们能不能共存？说这些球员能够融洽相处吗？因为这个卡恩确实也是一个当时在更衣室里面一言九鼎的人，是吧？ 对，大哥型的啊，传奇门将。所以大家都在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都是看看大巴黎现在能不能把这些巨星超巨们捏个在一起。但是就在与此同时的时候，欧洲超级杯已经开始了，在贝尔法斯特国家足球场展开了争夺。切尔西通过点球大战7-6是取胜了比利亚雷亚尔，齐耶赫和莫雷诺进球，凯帕在点球大战里两次扑出了点球，也是帮着球队逆转取胜了。 这个比赛呢是之前打成1-1啊，点球打到了第7轮才最终决出了胜负。那另外的其他的转会事宜呢，刚才也提到梅西加盟大巴黎啊，也是一个连锁反应事件，这导致了博格巴转会希望破灭，法国中场呢将要留到明年才能够离开曼联啊。而今天呢，应该是瓦拉内，也已经抵达了曼彻斯特的这个训练基地，参加球队的体检了。据说曼联为了引进瓦拉内，支付了3400万英镑的初始转会费，未来还有一个800万英镑的追加费。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星期二的时候，纳达尔也是宣布，因为左脚的伤势问题已经困扰自己好几个月了，他现在决定退出罗杰斯杯。纳达尔的签位是由下个月就年满40岁的西班牙的老将洛佩兹来填补。另外，就在昨天 WTA 的1000积分赛蒙特利尔站展开了女单的首轮争夺，中国的选手张帅在跟英国一姐孔塔交手的时候，6-4先赢了一盘，第二盘呢2-5落后的时候大腿受伤了，被迫退赛，也就此吞下了对孔塔的6连败。下一轮孔塔将要对阵3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另外呢，也是一则退赛的消息啊。23次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小威廉姆斯是宣布退出了西南银行公开赛，继续恢复啊，力争呢他能够恢复好自己的腿部伤势吧。他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说呢，将不会参加这个比赛了，因为从温布尔登的腿伤当中还没有恢复过来，期待着明年夏天啊，计划很快回到球场上。 刚才看到有家里人说，虽然冬季奥运会过去，但是怎么觉得还是那么的留恋和怀念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制作了在前方制作了一系列的专题报道，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上那些精彩的瞬间。今天为您带来《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的第3集，不是金牌，胜似金牌。 每个能进奥运会的运动员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们也都怀着一颗为祖国争光的心，因此无论输赢都应该被尊重。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选手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但其实还有不少瞬间和成绩值得我们去骄傲。 他们和冠军一样可贵。在田径赛场上，中国选手表现抢眼，巩立姣和刘诗颖获得两枚金牌，但作为中国短跑第一人的苏炳添虽然获得男子百米的第六名，但这个成绩和金牌一样，也可以被载入中国奥林匹克的历史。而半决赛中苏炳添跑出的9秒83绝对是中国选手甚至是亚洲的骄傲。苏炳添说， 我一直也说我觉得我们能够跑到9秒85，我说我自己做不到，我也希望后面的人做到，但是呢我觉得先要接近9秒85这个成绩，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今天确实我自己都震撼到了，也许这个9秒83的这个成绩我以后都跑不到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手气氛各种因素汇聚在一个条件的时候才有机会。我希望我今天做到了这个奥运会第六名，我希望也给予更年轻的运动员去给自己的这个体育之路有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让他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训练手段让他们接触到更快的突破10秒大关。 另外在乒乓球赛场上，中国混双选手遗憾获得了银牌，这也给金牌之势中国乒乓球队后面的比赛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接下来的女单比赛，中国00后小将孙颖莎在半决赛和伊藤美诚的较量中4-0获得了完胜，这让中国队提前包揽了女单的冠亚军。虽然最终孙颖莎输给了队友陈梦，获得了银牌，但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说，孙颖莎的银牌胜似金牌。 啊，这里边尤其要肯定和表扬孙颖莎，是吧？孙颖莎在这个面对伊藤的时候，啊，打了一个是吧漂亮的，啊，这个阻击战，啊，使球队的士气得以迅速提升。 好在孙颖莎和队友合作，又拿下了女团的冠军，也弥补了自己没有获得单人项目金牌的遗憾。而对于孙颖莎来说，也许她的未来在巴黎。如果说老将苏炳添和小将孙颖莎还在实力上有差距的话，那么体操男子个人全能的亚军肖若腾则完全不是实力的问题了。面对裁判的压分，肖若腾最终获得了银牌，但在大家心中他就是那个个人全能的冠军。对于这个无法改变的结果，北京小伙显得很大度。 其实在我比赛之前或者是在我比到双杠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了。我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判罚也好，还是说这种主观角度也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体操的项目太复杂了，那么多个动作，它一套要有10个动作，然后全能要有6个项目，它非常非常多的动作。然后其实它的打分规则是非常细致的，它并不是一个某一个动作的定格点的一个评判。然后我也对这个比赛有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确性的认定，所以说我对这个结果包括最后的这些评判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除了这三位运动员之外，还有一支队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中国三人女子篮球队。他们在比赛中克服了困难，最终战胜了法国，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也是中国三大球在本届奥运会中收获的唯一一枚奖牌。其实在2019年，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已经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但当时的热度也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对于三人篮球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三人篮球队的领队柴文胜说，这次东京奥运会的表现应该会促进这项运动在国内的发展。 2017年宣布入奥以后，我就有一个预测，我就说奥运会之后三人篮球会迎来一个拐点式的或者叫井喷式的发展。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来，三人篮球你甭说好的新闻也好，坏的新闻也好，也不叫坏啊，就是说大家有争议嘛，说明大家都关心了，都关注了。尤其是借着女篮这次获得了奥运会铜牌，那么这个项目会在国内，迎来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时机。 苏炳添用速度告诉了全世界，男子短跑不仅仅是欧美人的项目。孙颖莎让国球的辉煌从90后传递给了00后。肖若腾用微笑面对打分项目中的不合理。而三人女篮则用实力带动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每个奥运选手的背后都是他们的努力和艰辛，即便是没有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他们仍旧是中国体育的骄傲。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北京时间的8:31了，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继续。还是要提示大伙儿啊，我们的节目从8月10号，也就是冬季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结束之后，依然延续早间是7点到9点，覆盖2个小时的时段。 而在晚间的金戈铁马节目呢，我们也是做出了在播出时间上的调整啊，在金戈铁马呢也还是保持着在奥运会期间的节目时间，5点钟到7点钟，2个小时。在金戈铁马节目里面呢，还会涉及到除了一些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还将会有社会方面的一些什么新鲜事啊、热搜啊、等等，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 嗯，那我们也继续来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里边啊，一个是再战亚太， 嗯， 晚上8:30的球，国安是不是需要修正一下目标呢？一个是修正一下对对手的曾经的那种固有印象。 对， 还有就是修正一下整个赛季的目标，我们需不需要调整？ 其实呢，它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问题，对吧？短期的眼前的、眼巴前的，就是今天打亚太的这场比赛，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因为家里人不止一次的提到，能不能够打防守反击？ 嗯， 现在呢，我觉得很难啊，因为这个你的人员不匹配打防守反击。但是呢，是不是你应该重新对于这个对手进行一个审视？不是以前的长春亚太了，以前的亚太打咱们的时候，都给咱们制造不少的麻烦。现在人家现在排苏州赛区的第一了、 哎、 是吧？那这个面对对手的时候，咱们如何来进行应对？另外的一个呢，就是现在咱们是处于一个争冠组这么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现在排在第5、能不能够顶到第4？但总体来讲，这一个赛季未来还有8场9场比赛，就是打完这场球还有9场比赛。这些比赛是不是在整体的战略上也要做出一些调整？整个赛季的目标计划是不是也相应的需要做一些改变呢？ 嗯，所以这是我们探讨的这第一个话题啊，也先来听一听魏东老师带来的分析。那确实我们脚踏实地的考虑是应该调整一下赛季的目标的。 我觉得肯定是得调整目标了，因为我们每个赛季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去争夺冠军的。那么这个赛季很显然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球队应该是不具备争夺冠军的实力的。先不说争不争冠军吧，现在我们能不能进争冠组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雄心还是要有的，就是我们再困难，作为北京国安这支球队，我们也还是要力争把自己的排名能提升一名提升一名，能前进一步前进一步，是这样的。因为国安这支球队是不可能用这种状态继续活下去的。我觉得从球迷就不会答应，俱乐部也不会答应，球员更不能忍受这种状态。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接下来去赢每一场球，去打好每一场球，至少每一场球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模样来，属于国安的风格来。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和宗旨。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肯定是团结。我觉得说实在的，现在在我看来，俱乐部不是每一个层面都很团结，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横亘着。我们必须先把这些解决，先统一思想，先团结一致，然后再去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一个是看到球队目前的状况、精神面貌都不是上佳的，再者就是咱们人员真的很紧缺呀、在这个夏天的窗口期也没有补强啊，反而是像索萨也回到了长春亚泰了。 所以呢，在整个的人员的使用当中，比利奇确实也是面对着很大的困难。就像在节目的一开始第一时段的时候，咱们所讨论到的，所有的锅是不是都要给比利奇？这是不是也不客观？因为在转会窗口期间，咱们是有机会对于阵容进行修正的，为主教练提供更多的人手。但是在二次转会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沟通不畅，还是说呢资金不足啊，还是说我们眼光过高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我们在二次转会期的时候没有作为，这也是造成目前啊人员出现极大困难的一个原因所在吧。魏东也提到呢，就是在转会窗口当中，咱们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目前肯定国安是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低谷当中，因为当你面对天津金门虎这么一支球队的时候，这种输球的方式我觉得是大家很难去接受的。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可能才会去扭转。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局面，我觉得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这个赛季比利奇合练一个完整的球队的时间也就是5周的时间可能都不到，那球队整体呢就没有拿出特别像样的一个捏合有效的一个打法。另外呢，我们也确实有太多的伤病出现，就这些因素全部都叠加在一起，球队陷入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出现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时候，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去补救，其实我们至少有一个转会窗口，就是7月份这个转会窗口，我们是可以去对球队进行一些补强，对我们的损失进行一些弥补的。据我所知呢，俱乐部其实是有这个引援的计划，而且把挑选外援的权利交给了教练组，由主教练比利奇来负责。那么现在我们也确实是在这个转会窗口当中接触了一些比利奇列出来的这个外援内援，但是都没有谈成。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没有谈成的那原因是什么？那看上去好像是我们确实是挑选了非常出色的球员，是别的俱乐部不能放、不可能放的球员。也就是说，比利奇其实眼光还不错，他看到的都是一些好球员，因为别的俱乐部不可能放。那为什么我们最后挑选的是我们根本操作不了的这些人选？我们跟主教练和教练组之间沟通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人告诉对中国的行情、对中国职业联赛里的故事并不是那么了解的比利奇，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球员、什么样的内援、什么样的外援我们能够操作的，这些沟通是否顺畅？我认为最后我们一个这样的引援都没有的原因就在于这方面我们的沟通不够顺畅。从转会现在的这个困局上来说，我们应该明确两件事。第一，俱乐部有解决这个困难的决心，是有这个计划的，但是我们在操作这件事情的方法上出现了问题。所以但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哪儿出错了，这个是关键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咱们球迷心态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希望有一个官方的声音站出来，主动的为我们去拨开这些层层的迷雾。 哎，1656就说了，实力不行就是不行、 啊， 别找什么引援的原因，别找教练的原因，别找俱乐部的原因，就是实力不行。这个问题就是 实力不行是怎么造成的？ 对， 它总有一个起因吧？ 就是确实实力不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说排名现在排在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体现。 嗯， 但是导致这个原因呢还是这波人，对吧？ 嗯， 还是这个队，之前行现在怎么就不行了。 嗯，对。黑暗需要光明说咱们选了一个现在还到不了场的外援。 嗯， 他还是觉得有点不能理解啊。这一点要是给比利奇让他来担责的话有点甩锅的意思啊。只能说俱乐部即便就是说啊我已经选好梅西了，可是比利奇坚决不要，还真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如果我们说即插即用的话，能马上就能在联赛当中帮助球队上场，那一定是在国内已有的这些外援里划了。 刚才呢在微信当中啊也有家里人，就是你看关老爷就说了，二转啊， 嗯， 只能在国内找外援，这可能是不是也限制了国安的选员。 嗯， 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第一层面呢，你要在国内选的外援呢是即插即用型的。 嗯， 那即插即用型的呢就一定是目前各支球队不能够使用的当打的这个球员，对吧？那把这份名单提供到比利奇的面前的时候，比利奇认为这些球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啊，入不了他的法眼。 嗯， 那他呢选择的外援呢又很现实，在海外。 嗯， 从海外呢现在又来不了，就包括现在席尔瓦，安德烈席尔瓦是比利奇钦点的外援。 对， 即便呢完成了最后的谈判和签约，但是在这一个阶段我们依然是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就像刚才分析所说的，对吧？你在联赛当中你现有的这个防疫的政策，现有人员的储备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有足够的耐心能跟主教练解释清楚。 嗯， 因为比利奇也没经历过这个，他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我看的外援这个俱乐部他就不能放。 嗯， 咱们的整个中国足球的这个转会市场和他在欧洲的时候的那个转会的市场的样态是不一样的。 对， 那就需要俱乐部给他提供足够多的意见、建议、沟通、信息，这一些是不是顺畅。因为在赛区里面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这一些是不是顺畅。 嗯， 至少从最终的结果上来讲这个结果并不好， 肯定是出现了一些误差啊。吴梦生说大概比利奇肯定觉得哟，你们这之前找的都是巴坎布、奥古、比埃拉的，那到我这儿了我找的也不能差了呀。所以这就是刚才一哥分享的，就是这个沟通的问题。当有了现薪的这个大帽的时候，怎么去选择更合适的可以即插即用的外援，这有没有人去跟比利奇去解释。不老的大叔说摆正心态，打出精气神吧，进了争冠组咱就练练防守反击啊，说真进了保级组就练练怎么破防反，免得咱们总是遇弱不强 啊。这个心态挺好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现实的情况，云龙酒店也说了，这引援是吧，咱没买了茄子，最起码买俩土豆咱先吃着呀。 您这是买了俩进口大土豆，但是就是卡在了海运的这个坎节上，吃不着。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本来是想买个茄子是吧，做烧茄子， 有 啊，然后呢这个买不来。买不来之后呢你去给他弄俩土豆，然后这个厨子说了，我就做烧茄子 啊，我就一定要把那茄子给买了。 虽然说你这个你买不来长茄子，你给我买圆茄子，土豆是不行的 啊，这食材不能替代。嗨，这 但是这时候你 又是比利奇不知道有地三鲜这道菜。 对，这时候你就得有人跟他说是吧。 嗯， 你现在你手里边有这么半拉茄子，你弄点土豆咱弄一地三鲜咱也行，不用非这一盘全是烧茄子。 真是 咱有其他的做法。 哎， 你得有人告诉他。 嗯啊，但也有家里人说你看看人借饼， 嗯， 看看隔壁的你天津都难成那样了，赛季初这俱乐部都保不住。 嗯， 人家在二转的时候操作了马格诺。 6306说马格诺的操作给国安好好上了一课。 嗯 啊， 就是我们现在有多少的这个资金的体量，我们就做什么样的菜。我们这食材不要舍近求远，那远水真的救不了近火。 因为近的呢来了个索萨，深秋说了引援索萨这简直是个笑话。 那结果后来人索萨又回去了，回自己母队了。 现在还想就是咱要留着索萨也行啊。 对呀，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哎， 嗯， 张翔说土豆可以，但是千万别买着那些烂菜叶子。 这任我行也说了，茄子土豆那是一个层次的，咱现在咱得买肉啊，得买肉， 得有肉。可能比利奇在想说，你给我的都是素菜的材料，想让我做出肉味来，可能吗？ 好像有那个素斋是吧？ 有素斋 啊，就是做出来的全是 真有肉味， 就是、肉味儿。 嗯，但那个很考验厨子的，那得 那好像比买肉还贵是吧？ 对呀、啊，很考验厨子高超的技艺，不是谁都能来的。嗯，小盘子说国安已经争冠无望了，保级倒是也无忧了。没了外援，感觉就不会踢了，就剩中场倒来倒去，把时间都浪费了。咱们不行，放弃中场吧。说一句玩笑话，排一个五五阵型，五后卫得球了使劲儿往前传，五前锋使劲儿往里冲。哎，这完全能听出来您这是破罐破摔的心态。 但现在呢，为什么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再战亚太咱们是不是需要修正一个目标哈、就是现在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接受球队就是我就进不了争冠组。或者说这两轮比赛我就是昨天还和其他几个朋友在聊，说要不咱就让年轻人上吧，对吧？就这个赛季就这样了，你让主力打，你就算进了争冠组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彩的表现， 是 对吧？那与其这样的话，为什么剩下的十轮比赛非常宝贵的这个比赛的时间不能够给更多年轻人机会？ 说的是接下来这两场比赛， 不仅仅是这两场比赛， 仅仅 对吧？因为你打完这个比赛之后，你无论是在哪个组，你还有八场比赛要打。我觉得对于目前国安队的人员的储备和实力，他不至于降到最后那0.5个名额里面去。所以呢，你让这些年轻人在这比赛当中给他一些时间和机会，这有点比如像刮骨疗毒。你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以毒攻毒吧。 你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去成长去磨砺。未来如果你能够有更好的引援，那你这些年轻人能够配得上这些外援高水平的球员的话，你可以上一个台阶，或者说未来的时间你的国脚们的身体状况恢复了，对吧？你的这个现有的这些外援陆陆续续也到位了，人员使用的厚度增加了，对于教练来讲，对于这支俱乐部来讲，那也是一件好事。就是现在你就死用这几个 这几人哈 国脚，最后如果说他们要是再伤了，年轻人还没练出来， 哎呀，这两败俱伤，哪儿都没落着。这边还有家里人说，说到这厨子的事儿啊，就是那种会做肉味儿的大厨，那应该是法国人，法式大餐，热内有基础。可是咱放走了，换了这个东欧的摇滚主帅，咱别谁不在想谁啊，当时。热帅在的时候也没少得批评， 对，热帅在的时候咱老觉得他球踢得特别凉 啊，而且觉得好像他是会做肉，他踢的肉啊，是吧？ 就现在想要肉了， 那你 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肉是吧？ 对，不是一块肉。他学学没毛的说，原来可以说是满汉全席，现在成第三鲜了 啊。 保级组也是正常吧，进了争冠组那才意外呢。 这边呢福爷就说了，我们努力进争冠组，你以为是为了去争冠呢？那我们是为了提前保级。 我们有一颗保级的心啊，所以真的摆正自己的身份姿态很重要。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严强老师也说到 他的评价呢，是这个赛季其实大家不要再给对这支球队有过高的期待。 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的整体走势让人非常失望啊！我想这当中凸显出来的可能更是管理上的问题。外援在球队当中过往几个赛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折射出本土球员以及对于本土人才培养后继力量的严重的缺失，这可能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格局。而且在引援这方面呢，我觉得前后的工作搭配并不是很系统啊，甚至对于北京国安坚持的这种战术打法以及人员搭配匹配这方面，是不是大家的力量和资源都能够集中在一个方向上， 都存在严重的疑问，所以啊，这一个赛季我觉得不可能对于这支球队有更高的期待吧。 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大家留言。哎呦，这边有一位家里人，真是太幽默了。 这一看就是这个电视剧是吧？这个、谍战剧看多了。 糊涂车子说：“一哥，霍小凡，索萨呀，那是亚太失误了。本来想派一卧底，一看得这队都混到保级组了，算了吧，算了吧，赶紧招回来吧。”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呢，没准人家就成功了，对吧？我派一个卧底去把你搅和到保级组，行了，收回来。当然这是玩笑啊。索萨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索萨呀，他是觉得现在呢在国内的这个防疫政策总是打赛会制，然后呢出入境呢又非常的管理的严格，他的孩子要上学，他又希望呢能够让孩子在欧洲去上学，所以他在出入境的这个环节当中他就觉得不方便啊，觉得我长时间在赛区里面踢比赛见不到家人，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他是最终呢用这样的这个理由选择了离开。其实这个理由啊有点像当年咱们预备队的主教练斯坦利，就已经完成了续约了，已经和斯坦利完成了续约了，但是比较遗憾就是因为家人的这个建议最后选择回到了荷兰。 所以这一切的都是有因它必有果。 你看李大本是这个观点，就是说只能说这个疫情啊把国安呢隐藏起来的这个伤疤给揭开了。 对， 哎， 从而言也说现在状况想说什么但是又好像不太知道该说什么啊，仿佛是一个时代过去回到那个2000年最艰难的国安了。如今我们真的不能把那个魂儿给丢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一起来关注晚间的比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党史系列第29集。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用青春陪伴着白发，他用知性的交谈打开老人们的心结，他就是任静，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是新冠防疫一线的多面手，更是老人们贴心的小棉袄。 我是党员任静，我是一名90后的护理工作者。 19岁，其实是卫校一毕业就参加那个工作，就来到医府，到今年的年底就已经是整10年了。 任静就职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一名专业的老年护理护士。她一个人要负责招呼60多位老人。 哎呀，行了，你 走开吧。 来。 记者在福利院门口见到任静时，一位老人正在用小推车拉儿女给寄来的一箱饮料。任静看到，赶忙上去帮忙，手底下干着活，嘴里还不忘叮嘱老人： 还是那个孩子给买过来送我，孩子买给定的呀，少喝啊，别天天喝啊，每天喝半罐，别。 1992年出生的任静是个爱说爱笑的北京姑娘，卫校毕业后就进入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工作，今年是她工作的第10个年头。 找工作期间其实去了医院，然后也来到这个医服之后，一进到就是这个院门，我就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看到一个老人，然后就对着一个工作人员就使劲的招手，特别开心让他过来。那个工作人员过来之后就拉着他的手，当时我就觉得可能和医院的模式不太一样。 医院里护理人员和病人多是短暂相处，在福利院和老人们相处则需要长时间的情感培养。像家人一样相处，用真情对待每一位老人，是任静总结出的工作经验。 他不太愿意倾诉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或者说告诉你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其实我们陪伴时间都还是很长的，有的老人他住10多年，然后我也工作10多年，他会很信任你。 每天差不多这个时候，任静就来看望88岁的赵恒启爷爷和85岁的目光健奶奶。